我带点干粮，我去看看去。可能追踪这个豹啊，也得一些日子。我就是不回来呢，你别着急。不管有没有，我得去一趟。妹子说：“哥哥，你早去早回。”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。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，在这捕鱼，网都下上了。今儿个这收获不大呀，从早晨到现在呀，也就弄了不到半篓鱼。一想呢，我再待会儿吧。他在这坐着，就惦记他哥哥的事儿。下手指头一算，走了三四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哎呦，可别出事儿啊！手托香腮，漫无边际的他往四外看着，突然就听见枪声大作，人喊马嘶，是在河的对岸。心说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响枪啊？难道要打仗吗？他就站起来了，用眼睛一学嘛，爷爷，往山头上一看，有黑影晃动啊，隐约约听见马鸣之声。待的时间不大，他一看，哟，连人带马从山头上下来了，砰啊砰，掉水里了。一翻花，被夏少就来了，把卢玉春姑娘吓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呐、惊呆了半晌，心说这是什么人呢？你怎么走路不加小心呢？从上头掉下来了。又想不对，很可能是有意的跳崖自杀，这是。可他了的，这人完了，这水最深了，72玄，我深不可测，这要抽到水里头去，那不得交代吗？你说我是管是不管呢？算了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姑娘想到这儿坐下了，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哥哥经常对我说，我们的祖上啊，可能哪一辈缺了德了，不然的话，咱哥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一天好日子没过过。为了弥补，咱们得多做好事儿啊。有道是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。管的是个什么人呢？我没看见就罢了，眼睁睁瞅着能不管吗？姑娘打定主意，连衣服也没换，绑一个猛子就扎入水中。靠水边长大的有不会水的。哎呦，这姑娘这个水性这个高，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潜水，没有不会的。在水里边睁眼睛发小时不带眨眼的，用不着到上面来换气。三五车两五车他发现了，把张作霖真给捞上来了，马冲走了。等他把张作霖夹到岸上放地上一看，好嘛，张作霖的衣服裤子早都被水冲走。姑娘臊的把头低下，哪见过这个。但是他也发现这人并没咽气，你说我不管转身走了，这位死在这边上，将来要追查起来，谁的责任？你看我要不伸手不管没事，我伸手了再不管，这就是人命一条啊，我更缺德了。哎呦，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这叫我怎么办？姑娘没办法，回到屋去，拿个破单子给张作霖裹巴上，把他拖进屋中。再看张作霖面似黄千尺， 嘴唇都青色的，牙关紧咬，小肚溜圆，因为他不会水。这姑娘懂得，先把肚里的水给他控出来，后来一拼，心脏还在跳动，心放下了。这人说什么我也得救。我问问他是干什么的，身上擦干净了，把他哥哥的衣服找出来给张作霖穿上，一翻身一瞅，后背两处伤，左肩头，右屁股蛋，血还往外直淌呢。这姑娘也挺拉长，手底下没家伙怎么办呢？拿根筷子伸进伤口里头一探，咯楞咯楞直响，哟，子弹还在里边呢。拿什么抠？哎，就拿这筷子抠吧。你看人家这玩意手术工具多高级，愣往外憋。那张作霖也就是昏迷不醒，要醒着谁受得了？就这样，张作霖也直皱眉，把肩头的子弹和屁股上的子弹都给抠出来了。人家家里头还有上好的刀伤药，因为他哥哥是打猎的，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准备啊，万一被野兽咬伤呢？没药怎么能行呢？仿佛的药，长肉的药，止血的药，应有尽有。他拿出最好的药给张作霖消了毒，给他敷上，然后进行包扎，又擀了点面汤，给张作霖撬开牙关，给他灌下去，拿被子盖上，让他慢慢的苏醒。到掌灯的时候，外面一切恢复了平静，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。作霖把眼睁开了，借着一盏不太亮的小油灯，恍恍惚惚发现床前有一女人。这女人中等的身材，赤红面，身体长得挺结实，一条大辫儿吹在胸前。再看看这个屋，特别陌生。张作霖把眼闭上，仔细回忆回忆。哦，我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，跳崖自杀，掉到水里头，冷气一进鼻子，我一张嘴喝起没完来了。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，这是被人给救了。我还挺金怀，他不死。张作霖想到这儿，有心下地给人家磕头，但这身上就好像压着千斤石块，石难动转，一着急又昏过去了。姑娘赶紧给他用药，就这样一直守着张作霖三天三夜，张作霖才二次苏醒。哎呀，比当初那强的太多了，也能说话了，也有点底气了。张作霖勉强一抱拳，请问这位大姐，尊姓大名，是您把我救的吗？哎呦，咱俩不定谁大呢，你看你这人还管人家叫大姐，这是尊称，要不你怎么说呀？不错，是我给你救的，你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，谢天谢地，你总算缓醒过来了。大姐高明贵姓？我姓卢啊，我叫卢玉春。恩公，救命之恩，我必当答报。哎呀，别说这个了。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这张作霖稍微一愣，有心说实话，怕把姑娘给吓着，不说对不起人家，又一想说了吧，爱怎么怎么地。 姑娘，你不该救我呀，你恐怕得受我的株连呢，我不是个好人呢。要那你是什么？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土匪，我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，我叫张作霖，号叫雨平。哦，他，哎，张作霖，好像我哥哥提炼过这个名。对对对对，有一次他到八角台去卖兽皮，听说你在八角台怎么家还惹了点事儿，后来还跟一个什么姓张的叫张景惠交了朋友，有这事儿吧？哦，有。妥了，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个英雄啊，你怎么说你是坏人呢？哎呀，看来英雄有难不该死，有多巧啊，我把你给救了。这姑娘心里有什么还说什么，别看没有文词儿，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张作霖想下地还是下不了。姑娘说，你别客气，到了我家了跟你家没什么区别，而且这有特殊的情况，我给你做吃的去啊，你好好将养着。还正说话呢，院里响起脚步声，他哥哥卢子云回来了，抱倒没打着，打了点小动物，扑通往院里放。妹子，你跟谁说话呢？呀，哥。卢玉春到了院里，满面是笑容啊，我救了个人。救人？我妹子，你可没事儿，别给我找事儿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山猫野兽什么玩意儿都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就那玩意儿干什么？是不糊弄哥哥呢？要瞧你说的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劈头盖顶的把人家数落了一顿，你到屋一看你就知道了，是吗？等卢子云到了屋里的一看，呵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把他妹子拽到院里的这顿数落呀，我说你挺大丫头不害臊，呸，你连婆家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你把个大老爷们整到家里的，你瞅着，哎哎哎哎呦，我怎么说呀？几天了，好几天了，快把你撵走，快点撵走，我不愿意见他。哥，你这个人真不允许人说话，你知他是谁吗？我不管他是谁，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，他姓张，叫张作霖。您不跟我提过八角台的事情吗？张景惠是他的好朋友，他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，跳崖自杀，您说我能不救吗？他就是那个张老嘎子啊，不信您去问问去。哎呀，妹子真行哎，没想到他能到咱家来。是啊，我去看看。卢子云等到了床前，仔细看了看张作霖。张作霖这阵正明白着，人家讲话都听见了。张作霖感觉到挺惭愧。嗯，您贵姓啊？ 我叫卢子云。 恩公，你妹妹把我救了，我铭刻肺腑，永世不忘，但是给你们家找来麻烦了。难怪你说你妹妹，本来嘛，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你说你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，很可能给你们家带来灾难，我实在对不住，麻烦麻烦，你能不能给我找根棍子？ 要棍子干嘛？ 我拄着棍儿，我离开米家，不给你们找麻烦。张作霖说着话，撩起被子就要下地。卢子云一看，哎，别别，哎，别别别， 我说这玩意儿你别飘理，你说我见着我妹子我能不问一问吗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不了解情况，说话有些过头，你完多担待着，你这伤这么重你不能走啊，我们家好几间房子吃喝不愁，你就好好在这养伤。你讲话了，我们把你救了，报不报恩那你的事儿。再说我们也不图其谁报恩，人嘛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儿，这是我们应尽之责。那么要是你是白眼狼，那咱也讲说不起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反正我不希望你走。这人热心肠，让张作霖躺下，告诉他妹子，快，我打了几只山鸡，给他退吧退吧，给他炖鸡，那玩意有营养。在哥俩精心护理下，半个月的时间，张作霖可以下地了。还不用棍儿，张作霖活动活动四肢，哎呀，没想到活过来了，太好了。站在院里抬头一看，青山绿水，风景如画，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。这时卢子云又给炖的狍子肉，我老大的快进来吃肉吃肉吧。三个人围坐正吃呢，突然就听见外头卢子云一听，剑眉倒竖，坏了，发生事情，你们全别动，有我的。这卢子云从墙上把火枪摘下来，腰里头别了把弯刀，还撑就跳到院里了。那姑娘卢玉春也不含糊，手端猎叉紧随其后，为了保护张作霖，这兄妹就要玩命。张作霖放心不下，紧跟着也到了院里了。就听见人喊马嘶，越来越近了。为首有个人扯着大嗓子正喊，这有人呀，这把这包围了。张作霖也吓了不轻，但听声音非常熟悉，用目光仔细一看，哎呦，说话者非是旁人，正是好哥们唐二虎，真好像梦里一般呐。张作霖就喊开了，大哥大哥别误会，我是张老嘎巴。哎呀，兄弟你还活着，可把你找着了，老嘎巴没死，在这呢。随着他的喊声，张四飞、海坤、田小凤、田的丫头、鸡金存、砍朝喜、孙烈臣，哎呦，都来了。原因呢，张作霖马跳柳河沟，这件事情都知道了。当王凤平收兵撤退之后，孙烈臣等人一面打扫战场，一面寻找张作霖。二十来天，人们都找疯了。就在这方圆百里之内，恨不能一草一木一个土了咖全翻了个了。最后在柳河川的水里边把死马都打捞出去了，不见张作霖。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九死一生，但唐二虎不以为然，他说肯定这人还活着，不然的话怎么没有尸体呢？咱们就顺着河呀，从下梢往上梢走，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找着。人们一直不停地寻找，